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的小时空修心课要正式进入疗愈的篇章。我觉得我们在有能力疗愈自己之前，我们的心一定要打开，并且愿意去接受这个疗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跟大家谈怎么样能够唤醒。唤醒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现在生命的状况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主要是希望你能够看到，既然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现在的生命情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也有能力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这取决于我们到底有多少意愿要去改变它。改变的层面呢，其实是发展在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是身体，第二个是心智，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第三个是情绪，第四个是能量。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我们是用讲课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些正知正见。我也跟大家谈到，面对情绪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在当下与它同在，看清楚它的真相，看清楚那个时时刻刻抓着你不放的那种像梦魇般的情绪究竟是什么，并且愿意跟它共处。就像我跟大家说过我的孤独感受，现在我不是不会感到孤独了，只是它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我会看着它，知道它就只是来提醒我的一个幻象而已，不会那么执着于它了。而在身体的层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虽然你可能现在才20岁、30岁，可是现在年轻人的健康越来越不如我们这一代了，因为手机这些3C 的产品让大家比较少动，眼睛耗损得很厉害，玩手机的各种不健康的姿势也让我们的脊柱产生很多问题。而脊柱是我们全身最重要的造血器官，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健康，因为身心是相连的，你身体好的话，心情也会比较好。反过来，你也会注意到，心情好的话，身体也会比较好。所以，你想要有能力、有空间去面对、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你的身体就一定要好。在这个课程当中，身体这个部分我大概帮不上什么忙，就是需要大家平常自己多去锻炼，让自己的筋骨能够舒展，经络能够疏通，多做一些心肺锻炼的活动，同时帮助你能够伸展的瑜伽，这些都是很棒的。在课程里面，我们也针对改变的第四部分，就是能量的层面，提出了一些帮助。每一堂的课后，我们都安排了静坐的阶段。如果大家能够在音乐停了以后，再多坐几分钟，把自己的心思、心神都带回到自己的内在，以及当下的呼吸上，那么你的能量也就会逐渐累积了。另外，静坐、站桩等一些静功，也是比较能够累积能量的。当然，还有一些能让人愉悦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吃一些健康食品，多喝水，这也是维持一个好能量以及好身体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谈到疗愈阶段的第一个主题，关于金钱。我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人来帮助你做一个练习，告诉他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站在我的对面，感受我的能量就行了。然后就跟他面对面的站着，你把它当作你的金钱，用看金钱的眼光看着前面这个人，看他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动作、 表情、姿态，或者感受它的能量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练习以前我们在课堂上做过，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我看着我的金钱，觉得我很爱它，它也很爱我，什么时候我需要它的时候，它都会来到我身边。这时我用充满爱和正能量的眼光看着金钱，而扮演我金钱的那个同学，他就真的不自觉地情不自禁地被我吸引过来，给我一个拥抱。而我们同组的人，有些人的金钱基本上是被吓跑的，躲着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能量会让金钱吓跑了，可能是憎恶金钱吧。还有一种人的金钱是软软地摊在地上，完全无力，因为他没有获得一点关注。后来那位同学说，他的确对金钱从来不关注，一点点都不注意，不把金钱当一回事。我觉得过与不及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你对金钱到底是什么感觉，金钱在你心中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是一种能量吗？你跟它的关系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我鼓励你们在静坐当中去做这样的观想和反思，同时最好能够把它写下来，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把你的记录带过来。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